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也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各位，真系相隔咗一个礼拜咧，就真系 好事多罗罗啊！真系 都唔系叫好事啊，一啲都唔好事啊！真系 即系多罗罗真系 啊！真系我都唔知道究竟发生紧咩事，只系。即是相隔了一个星期之后就终于出事了，有些事发生了，就而且是一些非常之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就想今集呢就跟大家去分享分享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即听起来很严重啊，应该 跟一些的、人命的关系啦、不过这个不是一个、意外啦，可以说是、其实是、病啦、即是病的情况底下就走了的，咁系咯，都只能够话系有啲嘢真系好好，系唔知道你冇办法知道点解会系咁，但系 好难讲嘅， 冥冥中系好似注定紧、其实佢真系会话要你走就走啦， 系噶。 咁其实发生咗啲咩事呢，咁一阵间逐样同大家交代啦。咁另一方面都再次去同大家去讲下关于呢个回魂嘅计算情况啦。係啦，咁呢个就同大家去讲下啦。咁原来有个几特别嘅情况嘅，就係香港呢似乎就唔係几受呢个所谓嘅不是几接受这个所谓日头回魂 的情况、但是有时候一些计算方法又真的要计到它 是大约这个时辰是 日光的白的，那怎么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应该是、可以怎样翻计啦，或者是叫做说大约数啦、因为永远都是那句啦，你是没有办法去预知，它都是大约推算的而已、并不是一个实质真是这样的时间、好，那么首先呢就讲下发生了什么事呢， 讲一件事 啊，录音的时间就是这个星期四啦，其实就是19号、对上的刚刚、过去的礼拜五啦，那就咁啱迎希就放假啦，咁冇喺做嘢嘅地方，咁到第二日先翻公司知道啦。其实嗰日已经有啲奇怪噶啦，就系话好耐以嚟我都未试过由中心门口入会有一种俾电电到嘅感觉嘅， 电到嘅感觉。 嗰种感觉咧就唔系话嗰啲冷气冻嗰类啊，而系入门口入到第二个门口开始啊，咦？好像有些静电电自己，有些电流的感觉、当然那一种电流就是告诉自己听就不是一般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怀疑，因为感觉不到什么方向嘛，只是突然间有些东西好像、电过这样、于是就没有怀疑，照去、去 office 打卡走了，去、翻上去楼上准备執定架餐准备又开工了，咁上到楼上咁執執下嘢，突然间同事话俾我听啊，有个仔仔过身啦，跟住话吓咁突然嘅，咁跟住就原来就话礼拜五嘅下昼咧就唔喺度嘅，咁、就跟住陆陆续续听翻唔同嘅情况啊，或者那个根据嘅时候就发现。似乎有些事情整定他不在，第一件事就是 嗰日下晝咧就啱啱係進行一個即係日常護理嘅程序啦，即係剪指甲啊嗰啲程序啦咁。嗰日咧嗰個仔仔仲好合作地咁剪到好靚添嗰啲指甲。 嗯。 不過平時都乖嘅佢，咁係嗰日亦都好合作啦，咁啊同佢剪指甲，剪完之後啊又幾靚喎咁，都冇異樣噶。喺佢被發現出事之前嘅大約係四點鐘頭左右啦，其實大家都見到佢都仲冇乜嘢噶， 係 嚇、啊。但係去到四點半之後咧，就發現佢唔妥啦。因为咁啱要去叫佢去冲凉啦，到佢冲凉，但系叫极都冇反应。 系 咁跟住，即系佢以为佢瞓咗觉嘛，咁、但系一清起就发现佢个嘴唇紫晒。 哎呀， 啊、即系其实已经系窒息。咁送到医院大概五点几都过身。 嗯， 吓、啊、咁就单嘢就最离奇嗰阵时就系可能事后我听翻啲人讲就系话。嗰日嗰個組裏面嘅嗰位姐姐咧、大約喺四點三左右咧、突然間頭好暈，暈得好厲害，於是就去咗休息，即係要停工，要上樓上唞一唞。咁就即係話喺嗰段時間個組裏面就由其他人睇啦，就冇辦法啦，咁佢就上咗樓上。到落翻嚟嘅时候就先知道佢出事，咁啊有啲唔妥当嘅地方咁。咁当然都佢都好令到佢好几晚瞓唔到啦，因为佢都觉得好愧疚。但系我嘅角度睇就系、似乎有啲嘢整定。 咁你咁听你咁描述，其实我即系好似唔命中嘅啲安排。 嗱，神推鬼拱，嗰日又系做护理嘅工作，就系、好日唔剪指甲都长啦，啲指甲咪帮佢剪啦，整靓佢啦。嗰、那个嘅中午嘅时分，佢都仲好地地肯，因为都唔系好食饭噶啦，本身都因为可能咳得太犀利。佢本身系感冒噶啦，本身已经有吓、被隔离之中噶啦吓。咁、所以就唔舒服，都冇好几日冇乜点食过嘢噶啦。咁嗰日都有正常咁食饭，虽然冇乜胃口，都食咗几啖啦。咁一样样都好似好正常，冇咩嘢，但系就系去到四点后开始咧，就系陆陆续续就系照顾佢嘅人唔在场。嗰日又咁啱迟咗，未到佢冲凉。去到差唔多成四点几先至到佢。跟住又咁啱咧，嗰日太忙，同事就冇即系以为佢瞓咗觉，冇乜遗意啦咁。但系到真系再行埋去睇，就先发觉又唔妥。咁你话究竟系一个人为啊，定一话系个天整定佢要嗰个时间死？似乎真系个天整定，我就觉得就唔似系人为，因为其实就算嗰位同事行开咗休息，但系其实仲有同事噶嘛在场， 系咯， 会巡场咁，点都会睇。都喺佢未拍落台之前，即系未怀疑佢系以为佢瞓觉之前，其实佢都仲喐紧噶嘛个人。冇嚟神器咁解啫，但系 病紧啫， 系啦，但系唔至于咩？咁变咗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好唔安乐，就系话啊，点解会话走就走咧？真系好突然咯。但系呢种突然离世嘅感觉，亦都衍生咗另一啲嘅情况啦，就系话大家都担心啦。啊，究竟佢几时翻啊？即系我哋俗称嘅回魂啊，点样翻啊？咁於是乎就大家都開始喺度憂心緊，特別係翻通宵嘅同事，有啲就驚啦，啊會唔會撞到佢哋㗎？咁即係會唔會撞到佢㗎？或同埋啲牛頭馬面㗎？咁即係好多問題啦。咁 嚇、 但係嗰一日嘅情況，我冇乜印象啦，因為我淨係記得就係因為我嗰日係要翻電台，所以我喺。其实在商场后面行过，都见到有白车，不过我真的没怀疑是原来是同埋警车，但我没怀疑原来就是间社咯的事咯，我以为是 即系你以为啊，都系其他地方， 其他好似有问题啩咁， 咁 好多嘢真系叫做整定啦，真系最锡佢、最照顾佢嘅人唔存在，但系出事就喺呢个时间，咁连。 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真的叫做是是很很突然的事情， 即其实挺 upset 的， 是啦。啊、所以呢就是都在这借这里都奉劝大家啦，即有时候原来生命就是这么脆弱的，哇、 啊、有些你估不到的，始终 即你怎样锡他，你怎样记挂他、啊、原来他生命在这一刻终结的时候就你只能够说可惜咯、啊啊 嗯 啊毕竟都对了他这么多年，特别有些同事对了他这么多年就更加了、嗯、 更加不舍得了、啊、真 咁、我就覺得就係咯，我好多疑惑喺裏面啦。咁究竟係點解佢呢個時候就唔喺度咧？咁因為其實當時嚟講，最近我哋都驚嘅，即係就算佢未發生呢件事之前，嗯、我哋都擔心，因為有幾位嘅仔仔都相繼都病啦，被隔離啦，入醫院啦咁。其实我们都很忧心，他们会不会有事呢？甚至乎他们入了医院期间，我们都说会不会不在度假随时、嗯啊、但是偏偏这一堆呢又大步揽过、啊、没事没干，平日没事没干就真的说走就离开了，是的、啊 嗯 啊、正啱今天就他的头七了、嗯、都 咁應該人心惶惶喎，如果你咁講。 但係我就話根本， 同事們都 其實大家都知道頭七同埋回魂係兩樣嘢嚟㗎啦，已經 嚇。 係。即係並唔係話頭七正一就一定係回魂嗰日咯，嚇。 係。 一係要經過一個計算嘅方法㗎嘛。 啊哈。 嚇。咁啊點樣計咧？咁大家都可能淨係話啊，計雲頭又點樣嚟㗎？咁究竟計雲頭計嗰個雲頭係咩？ 係點計 啊？咩意思咧？咁。咁其实就係、是、头七呢就只不过係人死后嘅第七日嘅啫，纯粹就係话由嗰陣时开始呢就嗰个魂呢就开始出嚟啦。咁佢喺呢一度就喺呢个阳间里面呢就会慢慢咁样升上嚟，直到佢个魂头足为止。 嗯 啊，咁點樣為之雲頭足呢？就係、是、原來話咧，我哋計劃每一個雲頭幾丈幾尺， 我成日聽咪 好 七丈唔知兩丈。 我後來睇翻唔同嘅文獻或者記錄，先知道呢個所謂幾丈幾尺係有咩意思喺度嘅。 唔係我有一次咧，即係你講起呢樣嘢咧，因為嗰陣時即係舊年，即係大家有聽開節目啲就聽開節目知我舊年即係相繼有屋企人過身啊嘛。 係 咁咧，咁啊都。即系请咗出边有啲即系殡仪公司去处理啊，咁佢哋真系会计俾你听，即系佢有计，但我从来听完一嚿冇水嘅，即系完全唔知咩东东嚟嘅。 系 咁就唔知话计，唔知计佢啊，佢个回魂系几时几唔知运即系运头唔知几多丈嘅，唔知几多嘟咁样嘅，跟住知由边度嚟，跟住边度走咁样咯。 嗯嗯， 佢系咁样噶，我记得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佢嗰个所谓嘅云头都不过系计佢嗰个天干地支嘅啫，吓、嗰、那个所谓天干地支就据我所知就系应该系佢死后开始计嘅， 系、 啊、即系死嗰日嗰个日子啊嘅日柱啊叫做。就是那個日柱裡面的天干和地支、 嗯、 那計算出來之後就會知道它有 幾尺幾寸咯，是但是其實原來這個幾尺幾寸的意思不是說它的雲有 幾高、 啊、是我真的七尺 以為說、啊、它回來就會、哦、那就很高大咯， 七丈不是很高 的、啊、一丈很高的了，其實 是、啊、那七丈不是很高咯、啊、不是說 原來呢是這樣解的，就是說因为三尺一米嘛， 系啊， 一丈十尺， 尺 大佬，咁你谂到咁系好高得好紧要 咁，咁啊七丈咪七七十尺都咁样望，点望啊？ 原来咧，佢所指嘅咧就系三魂七魄， 系、 啊、当佢断气嗰刻，其实七魄已经唔存在噶啦， 会走噶啦嘛， 走晒咯，拜拜， 系 啦，剩翻三魂啫嘛、嗯，三就一个向天，一个喺 地， 落地， 一 个就喺人间噶嘛， 系啊， 人间嗰个咧其实就 唔系一个更新嘅咩？ 其实人间那个呢就基本上就不会在未必是即时在现场，或者可能他已经飘到某个地方了。 哦， 因为我印象，因为我记得有阵时有讲过，即系例如我哋火葬嘅时候，其实都会即系叫即系叫先人啊要走啦，即系其实嗌系叫佢嗌个魂。 直到咩时候个人间嗰个会知道自己唔喺度咧？就系、是、地嗰个伸翻出嚟话俾佢听，原来 啊， 据呢个记载所知咧，就系话原来呢个魂头出嚟咧。是讲紧个地下嗰、那个， 即系天云同地云啦、 啊。落个地嗰个云咧、 嗯， 就系、是、佢回魂、 嗯 啊、原来人嗰个咧系会喺一个人世间里面迷迷糊糊、戆戆居居咁咧， 即系傻下傻下。 系啦，佢或者佢都会留翻喺原地， 嗯、 但系佢可能会见到自己嘅、 嗯， 但系佢未必会完全明白自己已经唔喺度嘅，直到回魂嗰一日，佢就会突然间被抽翻去咧，个地云同个地云结合。就翻去 哦，即回魂翻嚟嗰个系地魂嚟嘅， 地魂嚟嘅。 系 而佢所指嘅就系话，当佢死嗰刻咧，佢就因为嗰一日嘅天干地支所影响咧，佢就会跌到落去第几尺、第几丈、第几尺。 我跌落去 系啦，咁然后就会慢慢慢慢逐日升翻上去，直到翻上地面。 吓、 啊，咁就叫做几丈几尺啦个魂头。原来是这解的、 哦、即是由我即是不是由即是不是由地下开始数上去、 原来不是的是意思就是说他死那天地云跌了落去地下有几深 哦 然后直到他慢慢上翻 即是如果例如七丈那即跌了七十尺 那他跌了七十尺的了是啊一尺三米几百米的了可能 几百米 的那当然就没有未必有即是其实最深呢得九尺的啫 是、 啊就不会超过这个最高是一丈八尺讲错了、啊、即是最深就是一丈八尺而已、就不会有成七丈啊八丈那么深的、即是最多落到去地下很什么的 浅层 是很浅层的都算是一丈有十尺那你、 即 加上都是十八尺而已都未过二尺 都不过二尺 十八尺那三米为一尺那你就计到咯其实就都唔算好深啦，五十几米啫咁、 啊。即系佢就会、啊、跟住就讲紧系佢每日就逐啲， 会逐 啲 逐 啲 上 翻嚟， 直到上翻地面，咁佢就会开始揾翻佢过身嗰日嘅地方噶啦。 哦， 地云系知嘅、 嗯， 人嗰个云就唔知 道。哦，即系人嗰个 天云就唔好谂啦，天云系报咗上去噶啦、 嗯， 报到噶啦已经，即系佢唔会再翻嚟噶啦。 嗯，即系到时即系你咁讲，即系回魂嘅就系、是、嘅回魂翻嚟就系地云同人云合一。 系啦，咁但系咧呢度有一个好得意嘅就系、是，佢唔系话你要记住佢上地面嘅嗰一日咧，上地面嘅嗰一日咧，就之前嘅嗰一日可能已经伸咗上地面噶啦嘛， 即系伸咗半头， 可能一半， 伸半头系， 其实佢已经可以有权可以上到嚟地面去翻去自己地方去回魂噶啦，嗰、一日咧。我就俗称叫做即偷翻嚟啦，偷偷翻嚟睇一睇啦咁。但系有时有限啦，当然佢一够一天光，佢一定要走啦、而正一嗰日咧，就应该系牛头马面，即系鬼差会送佢翻嚟。咁嗰一日咧就正正式式叫做回魂日啦，回魂夜啦。但系如果以而家嘅有一种计算，即系大家可能喺网上面睇到嘅计算方法咧，计空嗰、那个叫空亡嘅日子咧，有阵时有啲嘅时辰咧系会日头嚟嘅，系啦，即系会例如你死嗰日嘅天干地支计完嗰、那个个数值之后啦，其实佢有个 formula 嘅，就系、是、以呢、這、一个。日子去計算的 是、 你死那一日的、天干地支、即是那個先人的天干地支死那一日那然後呢就 去看回那個叫做、那個叫做、時辰的輪值啦、那就會推演到出來的、咁然後咧，佢就會大約話到俾你聽係邊個時辰嚟，邊個時辰走，大約邊個方位會翻嚟，邊個方位出去嘅、但係咧。即系咁样讲咧，因为咁啱就过咗身啊嘛。 系， 咁于是乎就去计啦。咁佢就计到系十四日后嘅，即系二七先翻嚟嘅。咁就由呢个南面入，就西南方走。咁、但系个时辰系中午时分。 哇！日光日白， 估唔到。 哇，光盲光殘殘咁翻嚟。 咁但系香港一般都唔会信噶嘛，吓边有可能啊？佢呢个时候翻嚟，咁啊， 难信 的会唔会有啲有点燃哪个啊？咁 你光残残点样？即系你明唔明个 concept 就系你一般人嘅 concept 就会觉得喂烈日当空、 啊，系啊， 太阳最猛、 啊，日白咁点会有人咁样样啊，大佬啊？咁所以咧就会系你可以推演翻十二个时辰走嘅。咁就变咗咧，就系即系话喺嗰个晚间咧就会出现啦。咁所以就系话，如果真系佢要回魂嘅话，你其实好难完全计得准嘅吓。咁、啊、嘅底下咧，就唯有一个方法嘅啫，就系、是、你将佢推演为十二个时辰咯。 嗯、 即系如果佢系中，都唔系叫十二，六个时辰啦，叫做。即系如果话佢系假如佢系话日头。计到系日头嘅，咁你咪去翻夜晚咯，即系计翻去夜晚。例如话哦，可能系五时啫，即系十一到一， 系 咁你咪计推演翻系子时咯， 系 咯。 喂，但系真系好难相信日光日白，即系嗱，一般嚟讲，我哋有啲人会知道就系、是嗯，其实未必日光日白系即系阳，即系叫做阳性阳气最盛嘅时候。咁牛头马面带佢翻上嚟。咁咪佢行得咩？行即系啲人会咁样，即系一般人会咁谂，行得可以周围走咩？仲可以带到上嚟咩？咁、 嗯、 样，咁系咪即系事实上系咪咧？咁样， 咁其实意思就系话佢攞到个皇令，点解唔得咧？ 嗯， 不过当然你某程度上都系有牵涉到人嘅意愿嘅， 嗯， 即系你人嘅意愿觉得日头唔接受到，咁佢唯有就将个计算方法推演嘅。咁、 嗯、 當然你有一個過程係要報翻上去啦， 係 即係啲人會打下齋啊，做啲嘢啦。 嗯， 咁佢咪變咗可以，你咪可以將佢褪翻夜晚咯。 嗯， 係咪？咁但係其實多數都係你計，如果我計咧，我就會覺得你就當夜晚開始計啦。 嗯， 因為佢只不過一個建議嘅時辰嚟啫嘛。但係其實你冇辦法去推算到係咪真係一定係呢個時辰翻。 嗯， 估下咁，所以 大家都系头估啫，即 系点解有啲人话啊？点解？但系啲南无佬计得咁准成嘅咧？ 好快嘅，想话俾你听，佢计得好鬼快。 佢可以计得好快，因为佢老实讲啊，其实呢度可能有个窍门嘅，我觉得， 嗯、 就系话，如果佢计到嘅系一个日头时辰咧， 嗯， 佢会帮你做一啲嘢推演翻到夜晚度做嘅， 嗯， 即系起码一样嘢就系、是，事关咧就系、是、你冇理由日光日白去见你啲亲人，啲亲人做紧嘢咁喺度四围， 或者都唔喺屋企啊！我哋话斋， 咁你点会做到嘢啫？所以佢会做啲嘢去禀报翻，咁然后就令到嗰夜晚嚟嘅、 哦。 因为其实基本上你计算咧，只不过系一个约数，实情咧佢系。无时无刻都会拣一个比较夜啲嘅时辰，夜晚嘅。 如果你咁讲， 大家都会喺。 系啊，咁即系头先讲紧一样嘢，就系话本身佢一路咁样上紧嚟噶嘛。 嗯。 即系如果佢上得嚟，啱啱好上到嚟打正地下嗰个时间，应该系中。即系整，如果 suppose 如果咁先话中午，咁佢即系其实佢赚咗噶咯。例如我当佢中午褪到夜晚，咁系咪赚咗咯？即系中间赚咗嗰啲时间都咪可以。 唔系唔同嘅，唔同，唔系咁计。即系云头还云头嘅， 系 回云还回云。 哦， 所以点解我会咁讲啊？可以推演翻到凌晨咧、 嗯。 原因就系有一个就系话，佢个云头去到子时开始就会升翻上正地面噶啦，已经、 嗯、 就唔系话因为咁样样佢会喺嗰个时辰就先至上到嚟嘅， 系 唔关系嘅，因为佢早一日已经可以啦嘛， 嗯、 有咁嘅能力啦嘛。 嗯， 咁变咗就系、是、如果系咁样样嘅推演法咧，你基本上佢达正子时开始。就已经可以回魂噶啦， 嗯， 只不过系话最后应该话你计算嗰个时辰就系佢最后可以一定要离开嘅时间。 哦，即系 basic 最后最 last 要走嗰个 最后机会就系嗰个时辰。例如话佢推演到你系啱啱鸡啼嘅辰时， 嗯， 辰时卯时啦，卯时啦， 卯时 吓，卯时咁啱啱天光。 啱啱 择 界咯， 唔通佢嗰阵时候先翻嚟？唔系，佢系最后机会可以留到去嗰一刻。 哦， 啊、就由嗰度入嚟，嗰度出去。 嗯， 你可以早啲嚟嘅，冇问题噶。 早少少嚟，晏少少走。 鬼差都可以容许你早啲嚟嘅。总之你去到门口，佢就会你会见到鬼差啦。 其实佢喺门口等你啫嘛，佢唔喺下面捉你噶嘛。 系，佢 大家成日有个误会就系话，鬼差系咪喺下面捉佢上嚟咧？咁， 嗯， 其实唔系嘅，无时无刻都会遇上噶啦啲鬼差，佢一早知道你会喺边度出现噶嘛， 嗯， 佢只会喺门口度等你咯。你盗步，你盗步，佢咪带你入去咯。 嗯， 咁当然你话台上面啲贡品嗰啲嘢，有部分系佢哋食啦，啊，其余就 系 嗰个仙人食啦，其他就。就是这样啦，那就 是这样先啦。 如果在 周边那些就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啦， 啊， 当然，啊，就是鬼差拿到你还在那里搞搞阵的，你就不方好。 哇，如果你夠膽还在那里开 party，啊，你真的夠膽死， 啊。所以大家即是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邪阴邪的风突然间一声。 是啊，有点奇怪。 你就 即呢 我都试过啦，上几集都同大家试过。 是啊，即夜晚晚你会见到回，啊，即船转风，我成日都话那些呢好明显的，你见到啲船转风。 是经常见啊。 是啊，你就会你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啊。你见到啲船转风就是通常东 上。某程度上就是那附近有些东西啦。 是啊。 即是化宝炉附近是最喜欢的啦。是啊。冇人烧嘢都会无啦啦起船风。 是啊，无啦自己起船风最劲大 的。当然你说科学一点，切咪即是冷暖空气相撞的嘛。那你信科学的那咪信这样东西咯。你迷信的，你觉得不是那些是那些东西来的。那 就那些东西咯。 啊。 不是就是时间不够多啦，等我回下次再问。即再讲多啲，即系有啲人咧想讲就 系 话，啲人咧咪话咧夜晚晚即系会搵嘢翻嚟咧，会听到铁链声， 系 即系听到就话应该系即系牛头瓦面会压仙人翻嚟啦，锁铁链啦，又听到铁链声， 系， 嗯。但事实上咧，我又坦白，我又真系嗱，我亦经历过都好两次即系会搵嘅时间啦。有一次我好实在，即系突然间留在下一节再同你分享。有一次就好实在，我 系 知道佢翻咗嚟嘅，即系有啲嘅。有啲嘅信号话咗俾我听嘅，但系咧另一次系完全冇动静嘅，即系我系觉得佢翻咗嚟，即系当然有其他屋企人就知道翻咗嚟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但系系咪事实上系咪真系会听，或者有人会打会撒粉啊喺地下，等下即系 有冇脚 印 啊， 有冇拖痕 啊， 或者系有冇一啲嘅。是啦，拖痕之外， 啊， 就是那些贡品有没有被人咬过，或者没晒味啊， 啊 当然啦，如果你夠膽咬下去是没味的话，我恭喜你啊，你做什么做埋啲咁嘅嘢呢，咁。 喂，咁諗住又係諗住食得冇晒㗎嘛。 究竟铁链呢家嘢系咪真 係 存在呢？ 是 啊，就 是 说 真 係 存在 呢，好啊，一阵间同大家讲下啦。 好啊。 你会觉得其实是有个心重要一点 呢？个心是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想玩什么东 西。我们最喜欢的 ACG 啊、动画啊、剧集啊，我们总之跟宅有关的东西我们都会什么都会讲。 没错，是啦。 我是阿谦啊， 那我就是查理啦。 我叫星雄啊。 逢星期六晚10点到11点 IBHK 二台 宅师批。 Testing 1, 2. On 1, 2, 3, 4. Loki， 你瞓咗未咧？睡不着，那我要找人陪下你了。逢星期四晚11至12 IBHK 二台，有太阳陪伴你午夜阳光。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ose were such happy。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啱啱对上嗰集，喂，对上嗰节 咁快一集，我都想。 唔系太多嘢啦，真系实在短时间内所发生嘅，亦都会觉得啊，会唔会就撞正我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就系某个同事企喺个楼梯上面咧，咪隔篱有个。shape 俾个白影咁，其实系咪有啲嘅暗示，有啲意味喺度咧？咁呢个我都讲唔清啦，当然吓，都答唔到大家啦。咁但系亦都有同事觉得就系应该唔关事嘅。 系咁啱啫，我又即系觉得有啲嘢，即系有即系啱啱遇着光光嘅啫。 不过就其实喺事后啦，即系佢唔喺度之后，其实佢间房。我都入过几次嘅，都试过有一两次都觉得就系都系，因为其实本身间房都系咁噶啦，都系寒寒地啊，都系暗噶啦，暗无天日噶啦。 哦，即系佢嗰边都系叫做阳光唔 好入到。因为我同大家分享过就系、那个宿舍嘅设计就系、是去到最尽头嗰两间房就系女房嚟噶嘛。 系。 亦即系我所俗称就系最猛嗰咯，嗰几间房。 系我就 系 有猛。 佢就系住其中一间嘅。 哎哟、 而最惨就系佢对住嘅嗰边嗰个房咧，系完全系连阳光都入唔到嚟嘅，因为喺街市后面。遮住晒 遮到影一影嘅，如果 咁，所以就系咯。不过佢间房間又暂且都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情况啦。咁都只系都系继续寒寒地啦。 其实寒寒地 咁已经都我都知道大约即系佢回咗魂之后，应该有啲咩要做噶啦。咁啊，都初步我都理解，咁所以嚟紧应该都会帮下手做少少嘢啦。咁去当系完成一个过程啦。即系虽然你话系做法事做啲冇可能噶啦。 你同埋加上你本身机构 有宗教信仰，亦都唔可能。 系啦， 所以就用一个普通的形式就算了，但是知道是 要做什麼，平常心， 但是就我就觉得就又不用说，即是 你觉得就是可能大家有个误解，就是说哇，那会不会撞煞的、会不会有什么事的，很害怕、就算真的被你见到会不会有事的，其实不会。 不会、 因为我成日觉得是要害怕都是害怕你撞到鬼差啫，纯粹是。即是我所指的撞到不是你见到的、见到又怎样，你都没办法，因为他真的回魂嘛，是不 是， 而是意思就是说他走过来你又走过去，刚好大家撞到啊，头碰头面碰面啊，那下你就麻烦一点、但是往时呢就如果真的见到呢都没办法的、那你就当没事发生就可以了， 咪当路过行过， 你就当睇唔到就得噶啦。总之你哦，夜晚我真系急尿，我要去厕所，咁啱见到佢哋喺大厅度开紧 P 咁。 系， 咁你咪当冇嘢发生咁掂行掂过咯。 其实都系嘅，你可以做咩啫？如果唔系， 因为佢如果佢真系要见你嘅话，即系个先人要见你，佢自然会去。会令到你好眼瞓，然后就会令到你去会做啲嘢嘅，就唔需要你去刻意咁做。 是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对。 所以就是说、大家又不用说抱着一个太过害怕的心、哎呀怎么办、怎样应对、不知道怎么面对、其实没事的。你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你走得正站得正，没有做错事的。见到他你就当是平常心看待。喂，老实说他未瓜之前都是这样生活的。 为 什么你要害怕呢？自己的家人来啫，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是。 即是同样地好像这件事这样，我又觉得我都是当他家人了已经。因为他在这里住了这么久，他这样离开我都不舍得 了。 那我怎么会因为这样而害怕他呢？ 是。 他回来我又有什 么好害怕？还有害怕什么呢？我真的都说那句话，那个都是家人来的嘛。还有找得你的都不即一定是 自亲。他找得你就是肯定是很挂住你那只。但是你没办法的，够钟就够钟、要走就要走，见完那一下就算了。 是。 就要作一个了结。是。 咁所以就係話其實亦都有一個儀式要做嘅、嗯、就係話回魂嗰晚就當然大家就夠鐘就返去睡覺啦、 嗯 啊、就算你唔去瞓，你堅持要望嘅話，唔好意思，其實會自自動動你會好眼瞓㗎啦，係神推鬼拱嘅，有啲嘢 係 夠鐘就會自動返房瞓覺㗎啦，唔會有其他嘢㗎啦，咁啊呢、這個此其一啦。咁啊第二樣嘢呢就係話第二朝早到你起身嘅時候呢，咁就你可以照去刷牙洗面先嘅，咁、嗯、做完之後呢你就要做一樣嘢啦，對住正門口攞把教剪、 嗯、 就掉落地下，跟住就講一句大吉大利，呢、這個儀式叫做出煞、 嗯、 出煞即係話已經同呢一個親人了斷㗎啦，因為佢已經過身啦，我哋喺呢一度 say 個 goodbye 啦，了斷啦、 嗯嗯， 就來世有緣的話就再做親人啦， 係 就等佢安安樂樂咁離開啦。 哦， 係啦，就有咁嘅意味嘅。咁當然有啲就覺得唔使啦，呢、這個部分唔使做啦、 嗯 啊，因為呢個就同其實某程度上同你個記掛嘅程度有幾深有關嘅。 係 嚇、啊，如果你太過記掛，令到佢留戀唔捨得走咧，仲麻煩。 嗯 啊，咁就需要做到呢个仪式啦。 嗯， 若果唔系咧，你当系普通咁看待咧，基本上冇乜嘢嘅，可以唔做，可以选择唔做嘅。 嗯，我都冇做好似冇。 因为你明啊嘛，你明白呢个道理嘛，你几唔舍得都好，你都明白佢已经唔喺度。但系你知道有啲人唔系噶嘛，即系见到个先人离世，喊苦喊苦喊到七彩噶嘛。 啊，系啊。 即系例如话当然我不是讲的有些地方的仪式是不同的、 嗯、 即例如说讲到我乡下真的要哭哭 哭丧的嘛。 哭丧的嘛，是的，真的要的，有一个仪式是哭丧，哭到七彩的嘛要。 嗯， 即是先至落葬的嘛。 见到金正恩 啊。啊，是啊，好像金正恩。不是好像金正日瓜柴咁，大家要跪晒喺度啊，喊苦喊苦啊，哎呀，我哋幸福伟大的将军啊，为什么会这样样的。即系呢啲唔使咯，我覺得。 系。 即系當然有各處鄉村各處例， 嗯、 但系就喺呢個層面上嚟講咧，就係話我講香港嘅儀式啦。咁基本上，如果你太過留戀，例如話你喺火葬場喊到 believe 嚟，咁其實 佢走唔走好 咧？先人走唔走好咧？ 係咯。 嚇、啊，咁就麻煩啦。啊，當然。个先人未到期，未到时间嘅，佢都唔会走嘅。只不过系个人嗰个魂会继续喺度游嚟浪荡咁解嘅啫。 即系飘嚟飘去啦。 浪荡到佢够嗰个时间，就嚓一声就去报道噶啦。当然，即系呢个系各个人都唔同啦。唔好误会就系话，回魂甚至乎落咗葬出已经上咗山之后，佢就会马上投胎，唔系嗰回事嚟嘅。其实 又系另一样嘢嚟噶嘛。 只不过系某佢会可以被安置到某一个空间、 嗯， 可以安安乐乐咁解嘅啫。 即系佢有个即叫做有个主啊，即系个地方俾佢落脚。 但系唔代表佢七月唔可以上嚟游魂啊吓，一样可以游览胜景嘅、啊。到旧期佢又会落翻去继续住，继续生活，直到佢报到为止咯。 嗯， 呢个就系佢哋嗰个。基本的儀式咯，頭先你就有講到啦，就係話聽講下有啲係會有一啲嘅鎖鏈聲噶嘛，係 啊係啊係啊， 鐵鏈聲噶嘛， 係啊， 你都有試過經歷過啊， 係啊， 其實睇係咪真係有咧？ 嗱，坦白我即係都叫做啦，即係人仔細細啦，我經歷咗三次， 嗯， 我三次都聽唔到，坦白，我三次都聽唔到，即係冇。听唔到有咩铁链声，第一次我记得咧，就我哋好似有做到啲嘢嘅，即系例如唔知撒百米定唔知撒咩鬼嘢咧，喺个地下度嘅，跟住搞笑就系我哋，即系我记得第一次就系撒咗百米，跟住我哋瞓觉啦，即系走去瞓觉啦，即系阿婆嗰啲喺度噶嘛，阿婆嗰时仲喺度嘅时候就嗌我哋快瞓觉啦，唔好讲咁多嘢，快瞓觉。就拱晒我哋入房啦，拱晒入房之后咧，咁我真系好乖咁瞓觉啦，咁样瞓醒觉之后咧，咁啊我妈就突然间即系突然间有招就佢哋都惊叫，哇，跟住嗌啦嗌，哇咁样，跟住喺个厅度见到有啲白米俾人踩过嘅痕迹啦，真系有踩过，系，跟住之后咧，跟住哦，佢真系翻咗嚟，佢真系翻咗嚟咁样，跟住我咁神奇咩？跟住但系我系谂一谂。我唔系，其实我琴日起身好似条眼哥踩过嚟，嗰啲脚咁大只，因为只脚人都好大只、 嗯， 因为赤 即系我哋会着拖鞋，我屋企会着拖鞋噶嘛，咁只脚咁大只嘅，跟住话唔系，唔似仙人只脚，我只脚咁大，跟住谂一谂啊，唔系，其实我琴日屙夜尿起身嘅时候踩过咗， 自己吓自己。 唔系，我冇乜，其实系佢哋嗌咋，我唔知噶。跟住我起身，跟住我先同佢讲，唔系，其实我琴日屙尿嚟咁样，系咯，即系踩过咁样，所以就诶见到喎咁样。但系你话铁链声真系冇听过。 嗯， 三次都冇听过。 系嗱，咁我喺网上面就揾到有一个人留言，有个咁嘅经历啦。话说佢阿妈啦，即系都试过有类似咁样样嘅。佢就话当年佢阿公走嘅时候咧，就传统嚟讲，嗰啲仔女梗系要翻去过夜。系噶，呢个真系嘅，要翻晒去即系祖居啦，所谓即系其实你说是不是 祖屋呢？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最上祖那个人住在那间屋。那么就要回去那里 聚会啦。啊、就大家一到时到夜十点前就基本上要做所有东西，梳洗晒，然后十一点前一定要睡。即是十点都要好睡觉的啦，其实。 是 因为那句啦，你就算你夹硬点样撑都好，自自动动都会睡得着的。 特别好睡点。 咁啊，佢就话佢个舅父咧，都翻咗去瞓啦。咁啊，但系到第二日佢哋起身，大家都话啊，即系好似有人摸过佢啦。啊，亦都有人分享就话阿公就哼佢个头啦。咁 哼嘅，我哼你噶。 即系因为一啲嘅生活习惯嚟嘅。 系 吓，咁啊，但系咧，佢啲舅父即系阿公公啲仔女咧，就有啲惊到就冚住个头啊，好惊啊咁。咁但系咧，啊住喺呢个老人家对面嗰个老街坊就话，哦嗰晚啊，我听到脚链声喎。 嗯。 啊，咁啊估计咧就系啲牛头马面嗰啲咁样样就走过嚟啦咁。 系。 其实点解会有铁链声咧？ 系咯。 有啲又冇噶。 系啊，冇。 有啲系有噶。 嗯。 何解咧？咁究竟系咪同啲先人犯咗事有啲关系咧？咁。 系。 其实呢就咁讲嘅，一般嘅人呢都係唔会用铁链被锁住嘅。 係呀、啊。 嗰啲铁链声嘅源自于呢应该係啲牛头马面手上嘅手镣同脚镣嘅啫。 嗯。 就同嗰个仙人有冇戴脚镣係冇关嘅。 啊，即其实嗰条链係箍住咗喺佢牛头马面度。 係啦。何解会係箍喺个牛头马面身上呢？咁其实某程度上呢就同呢一个仙人嘅腹部係有啲关系嘅。即係如果呢个腹部大嘅话呢，基本上一般人嚟讲你冇作奸犯科呢，牛头马面係唔会攞佢手上嘅铁链啊手链嚟到箍住佢嘅。 嗯。 亦即係话佢都有信心呢个云头基本上就唔会走咗去，亦都唔会走得老远。即係俗称唔会走反，所以佢又何必困住佢呀。 是， 但是他们一定有他们手上的架餐、 嗯、 就是万一这条友有什么衣欲不能够留恋，即是你都知道人总是很衰有留恋的嘛。 是， 如果他留恋的话他们就会用这些东西来踏他了、 哦、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难听这句话，如果你是作奸犯科的人，那又不是讲法的，你就会被人绑住了，甚至乎可能、嗯你有机会回去咩、 嗯、 都未必有啦。 是。 有都可能是夹硬做出来的。哦， 即是夹硬做。 即是可能是因为我們上面打到同斋要他落嚟，要他上嚟，咁咪上囉。 嗯。 但是就绑晒手绑晒脚。即是等同于咩呢、嗯、而家你实际现实世界都是咁啦。奔丧嘅死囚。死囚要去奔丧，哇，我媽喺过身了，要去灵堂拜去，咁点啊？重犯，好似重犯咁样压你去， 压佢过去， 压你过去咯，带晒手镣脚镣去咯。只不过佢会尊重一啲，就系会喺你嘅手镣脚镣上面做啲咩啊？例如摆啲毛巾啦，冚、 嗯、 住，或者摆件衫，冚、 嗯、 住，等出面街外啲人睇唔好，就 系 咁咯。 所以其实你一般嚟讲，其实 suppose 应该都唔系好听到，就即系听到，即系听到会有即系所谓嘅铁链声啦。其实 如果听到咧， 嗯， 原则上都只不过系 即你聽到都只不過是那個所謂人，即是啲鬼差帶住啲架撐上嚟 上身啫， 就唔係話佢好辛苦咁樣攞住嗰條鏈咁樣上嚟咯，冇乜關係嘅。 係咯，就算如果唔係佢點佢點， 同埋你諗都諗到啦，佢為咩要咁樣壓你呢？ 系，同埋你压咗佢上嚟，咁点食？ 你都压咗佢上嚟咯，咁你何必仲要咁样去咁样做呢？ 系， 所以其实个 sense 就系话，喂，咁差佬去巡逻都要配枪啦，系咪先？ 嗯， 咁点样牛头马面压人上嚟，唔可以攞铁链呢？ 又啱喎， 系啊， 系我呢个道理又啱。 但如果佢系。着住你见到佢，你嘅先人着住手镣脚镣，咁又另一回事啦。 系 戴住手镣脚镣，即系戴卡上嚟嘅。咁你自己谂下，究竟佢生前做咗啲咩衰嘢啦？ 明白， 肯定系做咗一啲好衰嘅嘢先至会咁。 即系穷凶极恶噶， 系咯。咁但系一般人会唔会系咁咧？我又觉得唔至于咧。 明白。同埋我啱啱睇到啲资料上面有讲到回魂夜，其实有分两晚噶，连续两晚。 是啦，头一晚就是那个先人自己偷偷地上来啦， 嗯， 但是那个魂其实不定的， 嗯， 因为都是很虚的，啊，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地魂和人魂未合嘛，是，啊， 那 地魂是回来但是人魂未回， 嗯，即是他还飘着， 是啦，还湿下湿下的，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死了，还是未知道的，那变成就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就基本上他只能够回来望， 嗯， 望的啫， 嗯， 什么都做不到的，是要等到回魂正日呢，那日才可以做到东西的， 嗯， 即可能摸一下你的头啊，吃东西 啊即安心上路嘛，嗯，吃完最后那餐啊，嗯，等等啦， 是 啊，这样咯。 我好记得回魂夜，即叫做即跟得很足那晚呢，那个台呢是很丰盛的， 哎，又鲮鱼啊，又 我记得不知道我定鸭定鸡定猪， 又鸡鸭鹅，但是一定不可以有牛肉啦， 是， 啊，即在西方来说有马肉，在中国人来说没有马肉的嘛，那问题不大啦， 是，哎，牛肉大件事， 不会是牛头吃回自己的油仔的嘛，是不 是 啦，自己有吃自己有， 啊，基本上就总之就鸡鸭鹅不少得啦，啊，有鲮鱼啊那些啦，因为听说鲮鱼多骨啊又多轮啊，等他们慢慢吃呢，不得闲招呼那个先人嘛， 等他们做多些东西， 啊，又有水酒啦，当然， 斋菜啦， 斋菜啊，咔咔大炸咁摆晒成台都系啦，总之 系啊，好丰盛， 总之就犀利过摆寿酒啦，吓， 系啊， 咁，啊，就基本上都系一啲嘅传统啦，吓，啊，咁， 嗯， 啊摆啲咩喺上面就其实我觉得封建游人嘅啫， 系， 啊，但系你点都唔会摆几件炸豆腐喺上面就算啦， 咪摆几条芽菜咁， 啊啊，或者摆几碟芽菜喺度，咁佢夠攝牙啦，定係點咧嚇？ 食啲咩咧？ 你過唔高興啊？啊，頂你個肺啊！俾牙菜我食啊嘛！走啦，睇咩睇？走啦！ 有咩好睇啊？ 唔好睇啦！唉， 走啦，啊！ 咁鬼孤寒啊，好極好人極有限， 俾幾條菜你頂住先啦，啊，冇咁，啊，我真係幾個寒。 叫佢算啦，攬埋啲牙菜嚼啦，走啦！ 一路行一路 走啦，走啦咁， 即係撞，即係撞。 睇乜鬼啫？咁 有冇睇？唔係因為其實咧。点解咁讲呢？因为我记得头一次我系有即系有做足嘅，第三次已经冇做，就做自己将简化咗噶啦，已经。即系我估而家现代人其实即系对于回魂夜呢样嘢，其实已经系好简化，即系未必好似话我哋以前咁，嗯，即系会跟到好足啊咁样。咁我反而第二次嘅回魂夜咧，就真系好就比较叫做个感觉好深。嘅深啲嘅，因为第一可能嗰个真系纸亲嚟嘅，咁嗰个纸亲啦。咁第二样嘢就系咧，你讲咗样嘢好啱嘅，即系你模模糊你个人其实几唔眼瞓都好咧，你自动自觉咧，你嗰刻你就会特别眼瞓。 系 咁话说系点咧？我咧，我其实我就喺房嘅嗰日，咁， 嗯， 咧我就唔系专登谂住等佢翻嚟嘅， 系 即系纯粹系喺度冇嘢做，咁我又瞓唔着嘛，喺度自己上网。我是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冇即系冇印冇乜印象，总之我就坐咗 迷迷糊糊咁，个人好似 系啦，好似迷下个人咧，我就坐咗喺张电脑，即系我坐咗张电脑台，电脑凳就瞓着咗啦， 系 就瞓着咗，跟住我依稀记得我系听到有人行入嚟， 嗯， 但系你系 sense 到嘅，即系你个人嘅 纯粹系个 sense 咯， 系啊， 但系你冇办法擘大眼， 你擘唔到眼，系 除非你太强，系咯， 你个人嘅状态咧，我称之为半醒半瞓嘅状态嚟嘅，即系总之你个人系有少少意识， 昏昏沉沉咁， 有啲意识咁样。咁，嗯，我就听到有人入咗嚟， 跟住神奇在呢就是我其实我本身后面那个那张凳呢其实有件风褛。咁我长期摆件风褛有时冻就会铺。我件风褛系无啦啦我醒咗嘅时候件风褛系铺咗喺前面。 嗯。 即系我被摆咗后面喺后面压住咗件衫咁。但系总之我醒嘅时候呢就有人帮我 帮你披风啦。 披咗件几件风褛。咁我依稀印象系听到有声有人系有人摸过我嘅。 嗯。 即系轻抚我咁样啦。 嗯、 但系。 嗯 跟住咗，即系我记得好印象好深刻，但系我系冇，我系擘唔大只眼啦，我听到声啦，我感觉到啦，我 系 知道有人入咗嚟啦。跟住好啦，如是者，我就咁样又分沉咗，瞓到第二朝起身。咁跟住我就同我即系同其他屋企人即系在场屋企人讲开，咁我哋分享寻日有乜嘢，寻日有乜嘢咁样。咁当然有啲就即系冇嘢啦，咁样即系讲冇嘢。 真系无缘你唔会遇到嘅，其实 系啊，佢话 只系会瞓到天光。 是真的没事了。咁跟住之后呢我妈就好大感觉嘅。佢又係话得好大感觉。佢係觉得因为我妈瞓床㗎嘛。咁佢话呢係有人坐在床边。因为佢感受到嗰张床係有人压粒咗落去嘅。跟住呢又係感觉到人摸佢头发。我妈长头发㗎嘛。有人摸佢头发。 嗯。 即係佢见到佢头发。跟住佢记得自己係喊緊嘅。 嗯。 即係佢係喺度喊緊自己嘅眼泪。他是感觉到人帮他抹眼泪、 嗯、 即是轻轻抹了一下樣但他说他的质感一摸埋一摸埋块面他说他记得质感是一定像一个老人家的老人家的手因为老人家的手皮肤潮晒 很 干和潮晒 一摸就知 道他一摸埋来他就知道应该那个是老人家的、 嗯、 跟着这个真的 很神奇的我跟我妈都有因为我可能跟着我就问过即系问嗰啲师傅啦，咁佢就话俾我哋听，因为可能某程度上我哋同先人可能系叫做相处得最耐嘅时间， 嗯， 亦都比较即系比较 close 啊， 嗯， 咁点解其他人即系其他都系佢嘅亲人啦，都叫至亲啦，但系点解佢哋嘅个感觉 冇咁强烈 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即系可能调翻转就讲话，我哋身上又沾咗佢阵嗰阵气味啊。我哋一人同佢相處咗好耐， 系呢個係其中一樣嘢。二嚟就係嗰、那個思念度嘅問題啦。 係啊， 因為你大家嗰個人嘅感情個感覺係有啲唔同， 嗯、 個差距始終係有差距。越強烈，佢咪越見你先咯。 係啊， 越唔強烈嘅，就算佢有入到嚟，你都唔會知 道。嗯，啊、 但係正如剛才所說為何就算你怎樣撐下去你的精神力量都沒辦法撐得贏他呢會恰著呢 是 我剛才就提過咯、 啊、 因為牛頭馬面其實一早就在你家門口等著的嘛 迷得很緊要 所以他會自動令到你迷昏昏迷迷因為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鬼差是最不喜歡被人見到他們、 嗯、 因為他們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職責、 嗯、 就是送人走、 嗯、 送人來嘛、 嗯、 帶人走送人來嘛既然是这样你在世的人何必要知道他的存在呢、 嗯、 所以现在的人有时候就是最犯贱的一件事就是你做什么要去什么殡仪馆后面玩什么仙物仙或者真的做什么无谓的事 呢 因为其实这些事或者去坟场抄碑这些其实不对的。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某程度上鬼差都是管这些事。 嗯、 那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呢 是他 有何立足的 何来立足之地呢 是 你找他即是等同于你特登。 你特登抄 他。那他拉 不拉你扯呢拉 不拉你扯因为他的秘密被你知道了。他捉不捉你走那你就要想想。 他勾不勾埋你了就 是。所以说有时候有些事你不该去搞的就不要做那么多。 嗯、 你即反而就是说你咪由得他安安乐乐地过去咯。因为他的原意就是告诉你不是你来挑战他、 嗯、 而是他的职责是一定需要这样做那你就由得他走了放他一马了你不要让他知道 你也不需要知道了 是、 啊、 因为我他因为那时候说我都记得我们那时候他老人家过身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自己家的其实即有一次他说给我们听其实我们不是在自己家的我们是去咗有拜祖先嘅屋企，即系我哋有家，即系我哋亲戚，我哋亲人有屋企拜祖先嘅。我哋要翻祖先屋企先见到，因为佢个师傅系话咧，系要佢会翻去祖先嘅 位置嘅，即原居位置，即我哋有装香拜神嘅祖先位，嗰度先至系佢会翻嚟嘅地方，并不是佢住嘅地方咯。佢话， 系，即系话佢住嗰度唔代表佢嘅祖家嘛，所谓祖居啊嘛， 系啊， 除非咁讲，佢系乜都冇噶啦，已经，冇人冇物无亲无故，咁佢就会系最后个落脚点咯，吓，咁但系就。基本上很多嘢都冇嘅，都冇咩特別嘅。咁其實就只係話，你需要就係、是、總之你需要一樣嘢，就係你擺好曬啲嘢喺度。咁佢、到時到後自己回來 自己翻嚟。 但係你記住一樣嘢，所有嘢最好就即棄啦。 啊，係係係，就冇唔留啊嘛。 即棄嘅嘢唔好留，因為呢啲係帶陰氣之中。 係啊， 唔適宜你話唔係喎，拜祖先啲嘢都食得，唔好意思，佢新聞嚟嘅啫。佢新魂嚟噶，佢唔系旧鬼啊。 系啊，佢新鬼嚟嘅。 啊，新鬼嚟噶，新鬼嘅阴气系好弱嘅啫， 所以咪，所以佢咪就系话，我哋嗰阵时就系讲紧嗰阵时，即系头先你啱啱上一节讲到唔好走去咬啊嘛。 呢个谋理会就系事咧，咁嗰个就真系契弟啦。 系啊，我跟住第一次唔识咧，我即系同我妈，哇咁差咁样，我即系我妈， 你够胆食啊咁样？你觉得我唔敢咁啊？系啊，佢哋话即系我，佢即系要全部抌晒。 科学啲嗰句啊，过咗一晚夜，有冇老鼠曱甴躝过你又唔知道，系咪？即系有冇变坏你又唔知道，咁啊， 咁 系 摊咗喺度， 系啦， 全部成只鹅摊咗喺度咁咩？ 系啦，据我所知吓、即系又真系有啲契弟有事嘅，亲、历其境又话冇味嘅， 真系契弟， 冇味就啱噶啦，吓冇味嘅即系意思就系话嚼咗噶啦。咁啊得噶啦， 即系起码你会俾你感觉知道哦，佢真系翻咗嚟嚼， 咁咪得咯，系咪？ 你都系想咁啫， 无谓苦咁苦啦，系咪先？ 我一走去嚼下咧，有冇味咁黐线？ 柴皮咁， 一个缩收水，即系个铲收水嚼咁。 咁但系就唔会对你有咩影响嘅，即系你食咗最多咪 顶到咪肚痛， 肚痛同作呕啊、肚屙啊咁啦。 咪卸翻你两三日 咁 咯。 咁啊，冇咩其他嘅。 就所以千祈唔好做呢啲嘢，知唔知？ 切勿以身示范。 唔系，切勿以身示范，好正啊呢句。 好啦，咁啊呢一集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又同大家分享其他嘢啦。 好啦，拜 拜。